今年23岁，还没娶媳妇，光身一人住着个垮院，房屋十分宽大。等把长胜抬进屋去，放到他的床上，庄客们彼此看看，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，紧咬牙关，嘴吐白沫，眼根还有点往上翻，但是又不敢问。于天庆净面洗手，款掉外衣，把袖子高挽，让庄客们帮忙把长胜的衣服扒掉。仔细一检查，发现左肩头、右肋梢这块有伤，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。在上文书咱说过，这种暗器体积很小，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，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，所以呢显着红肿高大，看着不那么吓人。于天庆看罢多时，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，赶紧把我爹请来。哎，少爷您忘了，老爷子不在家，上灵谷寺访友去了。坏了，于天庆一抖了手，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，手边也没有解药，哎呀这可不能耽误，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，多倒霉呀、啊！这是怎么办呢？把他急得直搓手，转了半天一想，哎对，我怎么糊涂了，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，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，她可不能出门。想到这儿，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。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，好功夫，胯下马掌中枪，那也是勇冠三军，善使暗器，尤其是个老姑娘，当爹的格外疼爱，当哥哥的也非常宠着他，是娇生惯养。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，听见脚步声音，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，姑娘赶紧站起来，哥哥您在哪儿来，妹妹啊，来来来，我求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？哎，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，哎，遇上了个小伙子，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了，人事不省，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，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，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，你看这怎么办？妹子你也帮帮忙，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。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，十分不痛快，把眼眉一挑，哥哥你管这干什么，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？是好人是歹人，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，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。哥哥你赶紧回去，把他逮哪拾来的还放到哪去，咱不能给他治。妹妹少说废话，你听我讲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